听到了母亲的呼唤，闻到了米酒的芬芳，雄伟壮丽的大河奔流，让人呼喊又惊叹，爬上了仙君的高山，走过了如画的江南，

发好呀，那个飞的在海呀，那创业呀。 美味大冠你。 Hey!

Thank you.